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明两晚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亮相保利剧院，北京各家博物馆和科普场馆纷纷上新，2021年北京市花式柔力球表演赛成功举办。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重温红色经典剧目是国庆期间演出的一大特点。今明两晚的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亮相保利剧院，生动刻画革命先驱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另外呢，歌剧长征舞台艺术中的红色经典，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儿童剧报童，舞剧英雄儿女，沙湾往事等演出也让观众看到了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的艰苦奋斗与伟大成就，高度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概。戏曲类演出也是好戏连台，北京京剧院策划的国庆佳节京剧经典京剧剧目展演将会在长安大戏院拉开帷幕，上演齐天大圣、锁麟囊、霸王别姬、战太平等10多台传统剧目。国庆假期来临，北京的各家博物馆和科普场馆也是纷纷上新，近百项线上线下展览和文化活动邀请市民品文化科普大餐。像国庆假期600岁的故宫里，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登临午门东西燕翅楼展厅，3个莫高窟的洞窟，还有188件文物、70多幅高保真数字化壁画复制品、35件敦煌壁画临本，带观众看飞天万泰，领略中华文明的千年华彩。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呢，一些博物馆还将会在国庆期间延时开放或者是推出夜场文化活动。今天到5号，北京自然博物馆将会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夜场的门票提前3天就可以预约，每晚限额600人。10月4号，北京郭守敬纪念馆将会延时开放，观众呢可以在这里参加手工体验。国庆长假期间，北京市各文艺院团在85个剧场也是精心准备了213台、955场文艺演出。假期期间，第9届中国京剧节和第5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在北京举办，打造大戏看北京的文化名片。11长假已经到来了，除了外出旅游，您还会做什么有趣的体育运动吗？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看似轻松但实则费力燃脂的运动，那就是柔力球。所谓的太极柔力球呢，圆弧轻化，看似是软弱无力轻松自在，然则力度拿捏、方位掌握都是耗损巨大，一场球下来轻则汗流浃背，重则腰酸腿软。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渐渐地成为了北京市民热爱的一项运动。近日一场花式柔力球表演赛就在北京成功的举办，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的关注。一起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9月28号晚，2021年北京市花式柔力球表演赛在雍和宫金鼎轩广场成功举办。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总会主办，活动现场共有来自北京的20支队伍近300人参赛。活动分为4部分，设有比赛区、表演区、体验区、展销区。比赛区同时汇聚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柔力球的表演，最终角逐11个优胜奖团队、7个优秀奖团队。表演区上演了助力冬奥系列新编柔力球套路，太极柔力球双拍双球，冬奥有我，单拍柔力球相约北京，同时特别邀请精彩绝伦的空竹表演、花棍飞移传承人互动表演等。体验区则进行了柔力球花棍花剑空竹教学体验等。本届花式柔力球表演赛以全民健身为中心，增强群众性民族体育活动参与度，激发群众民族体育热情，引导夜间体育消费新风尚。 再来关注新闻热线，曾经在9月7号报道过，家住天通苑北地铁站附近的熊先生反映呢，从天通苑北闭口附近的安全岛，由于没有警示色反光设备，一到晚上不熟悉路况的行车人员经常会从安全岛上碾压过去，造成安全事故。交通部门接到情况反馈之后，也是及时的赶往现场进行勘查，并且补齐了安全岛的安全要素。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一鸣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市民反映安全岛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相关部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